有中意唱嘅可以同我一齐唱 ，OK？ 问你哪个配搭穿起是我最负责？但你冷冷两眼似看着无聊闲人。问你哪一出好戏最近会令人太太心？但换来连层层默如像跟我嬉笑不再吸引。问你我喝醉了可不可对我吻吻？但你碰碰触觉动作像寥寥度日。问你会否因工作太累两目完全无神，而你似强制内心的抖震。越问越伤心，明明无余地再挂吻，明明知道衷心一吻会有更亲厚质感。越问越伤心，仍然糊涂是我过分，明明知道彼此不再情深，无谓再心逼近。原谅你什么都不想要。我知道这样不好，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，所以我不停地要，要到你想逃跑。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，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，因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家。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，我不要你的呵护，你的玫瑰，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点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那一个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。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原谅你什么都不想。